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好啦，嚟到十点前嘅最后半小时啦，喺呢个时间咧，先请个拍档先。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刘远芬。 法师，我哋都承诺咗上个礼拜，应我冇承诺嘅，我即系翻翻嚟话翻自己先，即系我哋冇真系承诺。不过我哋就话，应该今个礼拜咧，应该可以完咗我哋讲嘅《心经》260个字嘅最后呢几句说话噶啦，系咪啊？ 你想完佢咪完咯，冇乜所谓。 Okay, 好啊，你啲波野智慧都几劲喎，即系随住嗰个环境而变化啦，系咪啊？ 系 ，OK。 系咁啊，我哋上个礼拜讲到边啊，法师？ 讲到呢、這个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我哋上次讲咗、啊，即系人有你即系你有恐怖，你有担忧，你就能即系你就唔能够如实客观。当你唔如实客观，你就好多颠倒，即系你将啲嘢倒转头嚟睇。梦想你就是希望夏天不热啊、冬天不冻啊，咁你就好多啲咪见到梦想啦。咁、当你远离咗呢啲嘢嘅时候咧，你能够去喺客观事实而去接受客观事实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候就心无挂碍。 系，同埋最紧要最有一句说话就系叫究竟涅槃啊嘛，系咪？ 系啦，究竟涅槃即系涅槃就系咩咧？涅槃就即系我哋叫做烦恼熄灭、无有担忧，无有恐惧，嗰种自在解脱。烦恼熄灭嗰种叫做涅槃状态，咁、当然头先涅槃状态咧好多啊，我好肚饿，我而家食饱饭啊，真系好舒服啊，咁即系一种系好，即系已经你肚饿嘅烦恼熄灭咗，咁都叫做一种涅槃，但嗰种涅槃唔系究竟涅槃，究竟嘅涅槃就 系 终极嘅解脱，终极嘅自在。咁嗱呢个终极嘅究竟终极嘅自在咧，一定系要喺佛教嚟讲系讲到最高层次嘅，咁即系譬如咩咁咧？就譬如话，终极嘅涅槃就一定系你已经远离咗生死嘅恐惧，生死嘅束缚。咁、当你能够远离咗生死嘅束缚同埋生死嘅恐惧咧，你先至叫做究竟涅槃。因为人嘅生死系我哋最大嘅恐惧嘛。咁、你要灭到你熄灭咗你自己嘅生死嘅烦恼，嗰阵时候你先至。得嘅，咁你点样灭到咧？你就要有呢个波野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将嗰个我，将嗰个我所，同埋我哋自己嘅真正嘅深处嘅烦恼灭咗，嗰阵时候咧，你先至究竟涅槃。 但系咧，你头先咁讲咧，我就即刻谂，好多人都话我唔怕死噶，我最怕病噶咋。 你怕病，你都系未得涅槃咯。 但系佢唔怕死、啊。 生老病死是整个过程来的嘛。咁你唔怕死啫，但你而家讲你唔怕死，因为你未死嘛。你去到你自己病到昏昏沌沌，你发觉你自己真係死嘅时候点会唔驚啊。 咁但如果啲人佢唔怕，就係因为我唔怕死，所以我自杀啦，我宁愿去重新再嚟过，洗牌再嚟过。 喺佛教嚟讲，死又唔係大问题，你死咗之后会点呢就是、大问题啦。譬如话你死，咁你死咗，咁喺佛教嚟讲，你如果一死不呢了百了就冇事。但你死完之后，我哋话你仲会有一啲业力会存在，而嗰啲业力去咗边度，会再引申一个乜嘢下咧期嘅生命。咁如果你系一个自杀嘅，你一定系有呢个自杀入于杀人啊嘛，杀咗自己啊嘛。咁你呢个杀人嘅业力，你会引申一个咩嘅新生命呢？而嗰个新生命系会有受到咩嘢嘅痛苦呢？你可能要去反思一下咯。咁即系冇着数啊，系嘛？你即系好多人而家啊食烟好型啊咁，喂食烟引申嘅问题，你要清楚先得噶嘛。咁所以系你唔可以一下子睇短暂呢一种嘅幸福，短暂嘅幸福同长远嘅幸福，你要当然长远嘅幸福系重要好多。 系，所以头先你讲话，我哋好似短暂解决咗问题，用一啲好极端嘅方法，到最后其实最辛苦嘅都系你自己。 系啊，同埋你逃避咗，唔代表解决咗嘢。 佢带住喺身噶，原来系。 系啊，系啊， 呢个先攞你救命。 系啦，系啦，咁所以当你能够究竟涅槃啊，即系你已经对呢个得。失人生嘅生老病死，你都能够看破放下，咁嗰种先叫做真正嘅究竟涅槃，你个心嗰种先叫做自在。咁当然啦，我哋唔系下下王国讲到究竟涅槃嘅，咁但系可以喺人生里边，你断到某一个层次，你依一阵份自在。咁但系作佛教都系，其实都系一个宗教，而呢个佛教呢个宗教就系喺究竟嘅层面嚟讲，系讲到人嘅生老病死，而佛教讲嘅。 终极的解脱，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生死烦恼的束缚的解除。 是。 那都是要靠这个般若智慧。 嗯。 所以就是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对这个心无挂碍了，你对这个五蕴照见皆空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究竟涅槃了。那这个究竟涅槃会怎样呢？其实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嗯。 在佛教来讲、佛是有很多的。当然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就是释迦牟尼佛啦、就是二千几年前那个。但是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很多佛。 嗯。 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佛。 是。 这些所有的佛都是能够一切烦恼熄灭，究竟的功德圆满。但是这些佛怎样能够去成就呢？就是都是三世的诸佛过现在未来的佛，都是依这个波野波罗蜜多这个修行的方法之故而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无上正等正觉，最高层次的觉悟。 嗯。 譬如我们人生是有觉悟的。我觉察到啲嘢好唔好味啊、我觉到自己开唔开心啊。咁但是当你不同层次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层次的觉悟。一个小朋友睇电视，佢、电视见到隻鬼佢好驚。 嗯。 咁佢哎呀我好驚啊，真係有隻鬼。咁、但係如果一个年纪大啲嘅知道，诶、电视嗰只鬼不外乎有啲电波嚟噶啫嘛，咁、 但系啲大人都惊 嘅，大人惊咁，但系我有一个，因为我欣赏个电视嘅时候，我知佢系只鬼，但我冇佢咁惊系嘛，或者如果系我只系一个电视工程师，我知道呢啲所谓鬼都系啲帮波养嚟养去啫，咁、你同一个电视嘅画面，不同嘅人，不同嘅觉察，你就会得出不同嘅了解。 嗯， 咁喺人生里面我哋见到好多画面当佢係真。当你喺我一个菩萨，你更深入了解事物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所有嘅画面都係你嘅心投射出嚟。好似嗰啲电视嗰啲光波咁、你再深入啲嘅时候，你发觉嗰啲光波乃至到你自己其实本来都系冇一物。 嗯。 咁嗰陣时候呢都系依呢个波野波罗蜜多，你先得到最高层次嘅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个最高层次诸佛平等嘅究竟嘅觉悟，就唔会好似众生咁随我哋种种嘅外相所以束缚咗。 超难啊，我觉得即系头先啊法师你讲唔好讲话你头先解释嗰啲嘅意义啦，啲字都超难啊、完全系啲梵文译过嚟㗎，系咪？ 系啊，即系的士系反即系英文嚟噶嘛？ 系。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就系呢、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嘅梵文。 嗯。 啊，咁佢喺呢个咁嘅梵文嘅时候，译咗叫做中文咁啊，成一抽咁样。 所以都唔知系咩。 咁呢个即系无上正等正觉，即系最高层次嘅觉悟。 嗯。 咁就系三世嘅佛，过去、现在、未来嘅佛，都系依呢个波野波罗蜜多。 嗯， 这个智慧的他就会得到最高层次的觉悟。 是。 那你有了这个最高层次的觉悟，你才可以看到佛看到的东西。 嗯。 那你就当你看到佛看到的东西，你就成为佛。 嗯。 那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是靠这种波野智慧。 其实他强调告诉我，如果我懂得这些波野智慧的话，其实我明白到其实佛都是这样，明白这些智慧之后会成为佛的。 你就成佛了。 嗯 ,ok, 即是这个牵涉到我自己日后有机会成佛的解释，是不 是？你是可以。 如果我拥有了这种波野智慧的时候。 是的。 嗯、okay。 所以的意思是过去的佛都是这些通过这个波野智慧 成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佛都是。 是的。所以如果你想成佛呢、你就要搞好个波野智慧。咁就唔好俾嗰啲嘢去扯住你掹住你，唔好被境锁住，你要睇破佢，要睇破个我，睇破个五蕴。咁、所以呢就係、有呢、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 係咁一返转头我都好想问阿法师呢，咁其实究竟成佛系咪真係咁傻咁好嘅呢？其实做人都几开心啦，虽然有好多烦恼，但都有佢开心嘅部分。做咗佛之后系咪唔需要有人嗰种牵挂，人嗰种辛苦有时都系一种快乐嚟嘅喎。嗯，翻嚟问下先。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法师，他刚才闩咪的时候就跟我讲，喂，讲不完的这样。我都明白，但我没办法不问的，因为很简单地讲，有些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他都很喜欢听佛偈的，甚至乎很喜欢一起去听一些佛学的讲座这样。但是有时即大家倾开偈的时候都会讲，究竟我们是不是要成佛呢？其实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不是这样东西？其实我好像我都跟法师倾过偈的时候，我都说了，其实我自己觉得做人呢都有些快乐的时候，其实有啊。 有。 如果不是我们不是很惨咁得苦嘅话，甚至乎你问你嘅快乐同苦有几多啊？快乐多啲定苦多啲？我系有50-50噶，暂时去到呢个阶段。有时当然我哋经历一个好大嘅浪，嗰下我觉得好辛苦啦。但系过咗之后，亦都有见到哇，好开心嘅时候，嗰啲开心又会记得嘅。咁但系如果成咗佛之后，又唔使担心呢啲，又唔使咁紧张嗰种快乐，咁我都好似唔够好玩咁咯。 我都觉得同意你讲嘅，即系喺人生里边系有苦有乐。咁因为人生有苦有乐，我哋先众生先至咁沉迷于呢一种苦乐嘅执着纠缠。咁嗱，你话喂成佛有咩傻吓？有咩咁有咩有咩好玩咧？咁嗱，其实我就冇办法话到俾你听，因为我未成佛。我哋亦都唔可以用我哋嘅凡夫嘅角度去体会下佛嗰种境界，而去讨论爽唔爽。当然你去到你讲到讨论爽唔爽，已经系凡夫啦。佛唔会话爽唔爽啦。咁但系问题系做佛有乜好咧？即系有咩嗱？咁我讲翻我见到佛入，即系成咗佛有乜好嘢啊？首先，我都誓咗愿话，我劈神神低愿话要成佛。嗱，佛陀我哋识得个佛陀，而家睇嚟你《波耶心经》啊，系2500多年前嗰个佛讲噶嘛，即系2500多年前系一啲，即系好落，应该系啲好落后嘅嘢嚟嘅，即系一定冇咩 冇车搭啦， 冇车搭啦，冇电话，乜嘢都冇啦吓，咁即系好落后嘅。嗱，喺2500多年前嗰阵时，有个人喺印度，佢讲咗啲嘢。后来啲人记得，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仲喺度搞紧。咁嗱，呢啲搞紧嘅嘢，即系当然有好多人2000多年前都讲到啲嘢啦。咁但系我哋都，譬如我哋中国都好多古代圣贤嘅书都系好嘅。但系呢啲咁嘅佛陀讲出嚟嗰啲智慧同埋佢对人生世界嘅解说啊，到今时今日，啲科学家都系慢慢认证佢啊，原来佛讲嗰啲系真嘅噶。一般水里边真系有几万条嗰啲微生物喺度啊，原来人嘅心系可以做咁多嘢，原来个世界系个心。去 主宰你嘅， 系描绘出嚟嘅。你见到嘅世界系你嘅心去扫描出嚟嘅。嗱，呢啲嘢佛陀2000多年前已经讲咗，系冇乜偏差嘅。当然你计翻嘅语言文字嘅翻译啊、偏差啊，里边有啲唔知自己加咗啲加大少少。整体嚟讲，佛讲嘅嘢基本上系绝对唔俾现代嘅科学去推论嘅。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喂，点解2500多年前点解有个人可以啲智慧咁劲嘅呢？同埋佢讲到人生咁深嘅道理，同埋佢讲到宇宙之中最核心嘅真理，而到而家都唔得。呢、這个人一定系好劲，系咪？咁而我见到佢嘅智慧咁劲，令到佢自己能够超脱咗呢个生死嘅束缚，咁我觉得呢样嘢，嗱你唔好讲爽唔爽先，佢个智慧系好劲臭嘅，咁而佢个智慧咁深咧，系会好令我仰慕， 系， 咁唔单止系咁，佛陀本身嘅德行，佢嘅慈悲，你喺啲佛经里面你好难去，就算你喺度挑骨头都好啦吓，你搵唔到佢有啲咩错，咁所以。一个咁完美嘅人，一个智慧咁甚深嘅人，我觉得啊好劲，我点都要学下佢。嗱，你唔好讲话人生嘅苦苦乐乐啦，咁呢啲即系好世间嘅嘢，即系我要爽，我要唔爽，系咪？爽完一轮又唔爽。 嗰种层次大家可以理解，我系咁解。 但系你话要去到佛嗰种咁嘅状态，其实系好超脱，同埋佢真系有啲嘢发生咗而令到佢咁唔同嘅。嗱，譬如话你睇其他啲宗教啊，咁你好明白啊，嗰阵时候嗰啲人，佢对呢、這个即系一种大自然嘅力量而尊重咗一个好劲嘅神，咁你好容易明白到一啲古人有啲咁样嘅担忧而去投射咗个咁嘅神出嚟，但佛冇啊。佛教冇啊，佢将嗰啲神啊投射出嚟，话俾你听，你搞出嚟嘅，有啲唔系真嘅。但你到今时今日，大概爱因斯坦话，如果 将来有一个宗教是可以经得起这个科学的洗礼的，就是佛教。 嗯， 咁点解佛可以做到呢啲咁样嘢？咁我就对佛陀嘅智慧啊，佢嘅德行啊，而当佢有咗嗰种智慧之后，佢嘅世界系点嘅咧？一定系好唔同。咁所以我觉得成佛系，我唔会净系想了生死啊。即系了生死好似嚟讲，啊好啦，唔烦，冇咗烦恼啦，我超脱咗啦。咁我对生死嗰啲束缚啦。咁有啲人好似你咁讲咁啊，生死几好玩啊嘛。有啲人就觉得生死好唔好玩噶嘛。咁但系我就唔系啊，我就唔系讲生死好唔好玩。我对佛嗰种境界好向往， 好想试下，好想追求呢种佛嘅境界。 我想知佢知咩？ 系，我觉得呢个好好笑、哦。我想知佢知咩？其实我唔知佢系点，不过真系好想知道佢而家会系点。 我想知佢喂， 佢会点噶？ 你系咩嚟噶？你点解 时会点噶？ 你系啦，你想会点噶？点解你会知咁多嘢？点解你会我想知道黑洞后边有啲咩噶？我相信佛知咯。因为黑洞后边有啲乜嘢？喺个宇宙里边嘅边系点样？或者有边定冇边？点解佢话有边冇边啊？点解佢会讲到几万年前嗰啲嘢？又或者讲几万年后嗰啲嘢？点解佢啲佢观察可以咁微细？人嘅心佢咁清楚？事物嗰啲咁二千几年前冇显微镜、冇电子显微镜？点解佢会了解？ 知道一杯水里边有咁多种微生物喺度， 佢点搞嘅咧？咁我觉得哇，好劲啊！点样可以能够有呢一种咁样嘅？ 所以你睇嘅层次系另一样嘢。当然啦，如果喺心机旁嘅朋友，即系好似头先阿法师亦都讲话，有啲人真系好讨厌生死，亦都对生死好想超脱，因为实在太辛苦。有啲人可能好似刘远芬一样咧，就系话其实都几过瘾嘅，做人真系有苦有乐，同埋嗰种撩住撩住咧，实在系几得意嘅吓。即系咁，但系原来跟住你头先讲嘅第三个层次啦，就系话其实究竟系佛系点嘅咧？佢点解知咁多嘢？知道咁多，我哋冇可能发掘得到当时嘅世界，亦都冇咁多即系所谓科学嘅证据去考究住。但点解佢会知道？即系你好想知道佢哋系点嘅？ 到底点解佢可以通过打坐？点解通过可以去禅修而达到一个咁 嘅境界？ 咁样嘅境界，而佢嗰个境界可以啲智慧系可以咁劲嘅。咁同埋佢一定系已经睇到好多嘢。佛陀讲过一次，佢话佢同佢嘅徒弟柯难讲，佢喺地下执咗扎树叶出嚟。佢问阿柯南树叶，柯南我手上嘅树叶多，定整个树林嘅树叶多？柯南梗话佛陀啊，你手上嘅树叶梗系少过树林好多啦。佛陀就话：我同你讲解我所知嘅嘢咧，就系我手上嘅树叶。我喺开咗悟，证到呢个无上菩提，证到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知道嘅嘢就好似树林嘅树叶咁多，即系佢好多嘢冇讲嘅。我想知道树林系点嘅咯。所以我就如果我要成佛，唔单止话我要去度众生，我反而觉得即系上求佛道，佛嗰种境界，我觉得即系做还掂都有个生命啦。咁啊，梗系即系去最高嗰度，哇！嗰度原来 其实你都有野心噶。 我有，我真系我想知道嘛，即系你个山顶，你有个山顶，你唔想去睇下嘅咩？即系点解要爬山啫？我爬高啲可以望远啲，我爬高啲好样，咁即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吾心向往之，我都想去睇下嘛。即系我未到啫。 明白。咁啊，睇下即系收机旁边嘅朋友，你属于边一个类型啦？不过无论边个类型都好啦，其实我哋喺唔觉唔觉里边咧讲心经咧，讲到真系超过三个月以上啦，净系呢个260字，但系到今日为止我都未能够讲晒心经。但我都反而今日法师讲呢一番说话，咁我都会谂啊，我哋每一个人其实我哋有唔同嘅境界，对人生啊，对自己嗰种生活里边一啲嘅困难，或者甚至乎我哋可能对法师嚟讲，生活困难实在太简单，即系嗰个简单系咩意思咧？就系唔系话嗰个过嘅时候简单，而系话。如果只是要解决生活的困难，事实上是很简单。 其实你问我为什么出家呢？其实即我那段时候出家，是我在生命上觉得什么，我经常在心里想什么人生就是这样，只是去发达、结婚、赚钱、追女仔，还会这些东西好玩一点。咁我发觉我后来学咗佛，哇，原来个山可以咁高，可以咁远。 所以我就话咯， 原来即系世界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嘅， 系啊系啊， 到今日为止，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佢哋会谂嘅就系个生活上面有好多佢哋嘅烦恼，所以你见到刘宇芬成日喺节目里边都讲就话、是，啊，其实我哋希望透过唔同嘅知识啊，例如话佛教里边嘅知识，可以解到好多人嘅心结，甚至乎咧谂嘢另一个角度。原来法师或者其他听众可能会谂嘅系，我想再知道个山顶系点噶。其实我唔系解决唔到而家生活嘅困难啊，吓，佢有好多谂嘢嘅方式，佢觉得其实都 OK 嘅。 人现代的人生的问题你解决到解决不到其实都不是很大件事。 是我很明白你讲这一番说话。但是不同的 当然是 需要 是 的 是的。你在那个位置你就觉得很不掂的。 嗯， 但你睇翻转头，我都系咁啫，系咪、你喺嗰个位置你好就好逼迫啊，好惨啊，咁真系好惨嘅。但你睇翻转头，咁又系咁啫咩？ 但我对佛教认识太少，所以当阿法师头先讲嗰啲嘅唔同嘅境界里面嘅，里面好多内容，究竟佛陀讲嘅又同即系柯兰使者又好，或者其他佢嘅门徒啦，讲咗好多嘅说话，甚至乎有啲经书里面所讲嘅嘢，太多嘢系唔识噶，所以对我嚟讲嗰个吸引力咧，未去到好似阿法师你所讲咧，哇呢样嗰样啊，跟住嗰样。我好想去到那个山顶度睇啊！日后有机会啊，我哋可以慢慢去了解一下，即系究竟佛教里边所带出嚟嘅系乜嘢嘅大智慧喺当中，好嘛？ 好， 咁啊，下个礼拜继续我哋讲埋心经啦。 好啊， 唔该晒法师，拜拜。